你我分两头，割断情绪与占有。想起你我相爱的时候，想起只能在电话里头，我真的好伤悲好难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。世界把你我分两头。